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唐三在数万观众面前给出了答案。脚踏鬼影迷踪的他，不只是穿过了火爆七星弹的攻击，同时也穿过了火爆魂师的身体。他的动作实在是太快了，尽管他并不是一名敏攻系魂师，但凭借着鬼影迷踪的玄奥，他只是脚下步伐略微错动一下，就已经贴着火爆魂师的身体绕了过去。只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动作，所有的局面就已经完全改变。面对背后三名赤火学院队员和七星弹攻击的，不再是唐三，而变成了火爆魂师自己。站定沉肩回撞，三个动作一气呵成，唐三没有再给火爆魂师任何反应的时间，他的肩膀重重地撞击在了对手的后背，玄天宫内蕴的能量在瞬间爆发，火爆魂师只觉得一股无可抵御的大力瞬间从背后传遍全身，紧接着他的身体就飞了出去。他双手释放的第一魂技火啸，面对的是回飞的七星弹，而他那追上来的三名同伴只能尽可能将自己的攻击移向天空，否则他们的队友必将化为灰飞。这时候缠绕在戴沐白、泰隆、黄远三人腰间的蓝银草骤然收紧，三个人的速度在一瞬间激增，从包围对手到抗拒火环作用被敌人反包围，再到现在的重新包围，所有的一切都是在电光石火之间完成。此时此刻，唐三才第一次在这一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中展现出了自己的战斗天赋。魂师的魂技永远不会是实力的全部，对于唐三来说更是如此。只是凭借着鬼影迷踪步和敏锐冷静的判断力，他已经完成了扭转乾坤的战术。火爆魂师惨哼一声，身体被自己的七星弹轰得一片焦黑。要不是他本身就是火属性，又对自己的第三魂技极为熟悉的话，单是这一下就足以对他造成重创。他的三名队友也不好受，强行将魂技的攻击改变方向，那种挫力的感觉令他们陷入痛苦之中，险些喷出血来，身体不受控制的便迟滞了。而在他们背后，以戴沐白为首的三人也已经飞速而至。一旦攻击降临，单是已经使用了白虎金刚变的戴沐白就足以击溃眼前这身形迟滞的三名对手。战场上的比赛已经进行到了白热化的阶段，每一个瞬间都有可能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在这个时候，双方的控制系魂师完全展现出了自己作为团队灵魂的重要性。眼看着从有利变成了极端不利，赤火学院战队的控制系魂师火舞再次动了，又是一圈浓郁的火焰爆发而出，抗拒火环第二次出现在战场上。和之前几乎同样的一幕再次出现，史莱克学院众人眼看即将击溃对手的刹那，他们的身体还是被抗拒火环弹了出去，在坚不容发之际化解了赤火学院四名主攻手的危机。火舞虽然在最关键的时刻挽救了队友，但此时他身上已是一片汗湿。他知道，虽然自己对唐三的预估很高，但还是小看了唐三。 他的近战能力绝不是普通控制系魂师那么简单，那奇妙的步伐难道也是一种魂技吗？可是他的魂技也未免太多了一些，难道是魂骨？ 拥有这样想法的绝不只是场上的火舞一个人，在贵宾观战台上已经有不少人抱有同样的心思。 那就是魂骨的力量吗？ 不知是谁先说了一句，坐在贵宾席最前面的雪夜大帝以及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和白金主教萨拉斯却几乎同时摇了摇头。此时此刻，他们眼中虽然充满了吃惊的神色，但三人可以肯定，那绝对不是属于魂骨的力量，因为在唐三的步伐之中，并没有启动魂骨时特有的魂力波动，那应该只是一种技巧，单纯的近战技巧而已。宁风致手扶额头，心中暗暗苦笑： 唐三啊唐三，你究竟要让我惊诧多少回，才肯罢休呢？ 萨拉斯的眼神则变得十分沉郁，没有人知道他在想什么。最为镇定的反而是雪夜大帝，嘴角处 浮现了一丝淡淡的微笑，看着擂台上的唐三，眼中似乎只有赞许的光芒。又一次被抗拒火环破坏了攻击，而且这次连唐三都已经被弹了出去，双方的战斗暂时停顿了下来。化险为夷的火无双四人毫不犹豫，飞快地与其他三名队友汇合，重新组成了三角战阵。另一边的史莱克学院七人也聚集在一起，绛珠的治疗权杖已经插在了地上，一圈圈恢复光环释放，驱除着众人身上受到火属性魂力影响的状态。他的治疗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魂技就是驱除各种异常状态。阵阵清凉传入史莱克学院队员的体内，令他们的精神迅速恢复。双方彼此对视，谁也没有再急于出手。从表面上看来，双方似乎是平分秋色的，但实际上却还是史莱克学院一边占据了上风。赤火学院的所有队员几乎都施展了第三魂技，而史莱克学院这边只有戴沐白使用了白虎金刚变，黄远和泰隆的第三魂技都没有释放。从魂力消耗角度上来看，史莱克学院明显要占据上风。更何况从战斗开始到现在，作为绝对主力团队灵魂的唐三还没有使用过哪怕是一个最简单的魂技。此时火无双回过头，目光与火舞对视了一眼，两人的眼神相对的一瞬间，微不可见的同时向对方点了一下头。火舞缓缓抬起自己的双手，两团橘红色的火焰开始在他掌心处升腾而起，冒起了一米多高。这似乎是一个信号，赤火学院的其他六个人同时动了起来，两名辅助系魂师身上火光大放，毫不吝惜地再次释放出了自己的第三魂技。而他们的第三魂技这次施展的对象却只有一个人，正是手上火光大放的火舞。一团团凝实的火团注入了火舞体内，他双掌之上的橘红色火焰变得愈发明亮起来，并没有过分腾起，而是在渐渐转变着颜色，从橘红色变成了幽蓝色，再从幽蓝色变成了白炽。之前的灼热火光在变成白色的一瞬间竟然完全收敛了，似乎那已经不再是火焰。作为四名攻击者，以火无双为首，四人站成一排挡在火舞面前，保持着一个防御阵型。他们身上也同时腾起了第三魂环的光芒，显然是准备随时阻止唐三这边的任何突击行动。紫色绽放，那是魂环的颜色，不过不再是第三个，而是第四个，火舞身上的第四个魂环。紫光与他掌中的白炽凝聚在一起，火光将他照应得如同虚幻一般。唐三的脸色略微变得凝重了几分，他当然看得出，在两名辅助系魂师的全力支持下，火舞的这第四魂技绝对不像普通的第四魂技那么简单，威力甚至超过了一般火属性魂师的第五魂技。他的武魂甚至比火无双的火龙还要强横几分。作为火控魂师，这个火舞的实力的确是这届比赛中唐三见过的对手里最强大的一个。 火舞耀阳， 清亮的声音从火舞口中吐出，每一个字出现，他手中的白炽就会变得强烈几分。当最后一个阳字出现时，一团庞大的白色火团已经在他头顶上方凝结，真的就像一颗太阳般绽放着光彩。此时此刻，甚至连天空中的阳光都已经被他的光芒所掩盖了。 火力内敛，没有丝毫外放，这个赤火学院的小姑娘在武魂控制上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恐怖的程度。那可并不是她一个人的魂力，而是三个人的，这下史莱克学院恐怕要麻烦了。 唐三看得出，火舞在第四魂技的选择上和自己恰恰相反，自己选择的是团体控制能力，而他所选择的却是一个极其霸道的攻击能力，只要与伙伴们结合在一起，就能施展出全部威力的攻击能力。唐三能够清晰地感觉到，那白炽之下，火舞的目光正牢牢地盯在自己身上，而那充满了白炽之光的太阳锁定的也正是自己。 他要以三人合力先击败我吗？肯定是这样的。 一丝淡淡的微笑流露在唐三嘴边，脸上的凝重就那么在对手七人的注视下消失了。 因为他知道在这个时候火舞的魂技已经不可能停止，他也不再需要掩饰什么。戴沐白等人此时心中都很焦急，因为直到此刻唐三还没有任何指示，他给众人的手势是按兵不动，就那么看着对手蓄力。 原本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还会存在吗？ 就在这个时候，唐三在自己背后又重复了一次按兵不动的手势，而他自己迎着对面七人走了上去，一步步前进。唐三的步伐十分轻盈，脸上依旧带着那一丝微笑。 哼，你们不是要对付我吗？那好，我就把自己一个人放在最外面，让你们来攻击。 火无双的脸色有些变了，唐三虽然在微笑，可是他的笑容看在火无双眼里却是赤裸裸的挑衅。如果不是因为早有战术安排，他恨不得立刻就冲上去发动攻击。唐三的蓝银草此时已经连接在每一名史莱克战队队员们身上，但他却并没有扯动。此时他已经离开队友超过五米的距离了。 你很强，比我想象的还要强。 火舞突然开口了，他的声音有些颤抖，但却不失悦耳的清脆。那份颤抖显然是因为头顶上那颗太阳所导致。他的目光正像唐三感觉中那样牢牢地盯在他身上。 但是胜利依旧是属于我们的。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